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发现我们片头高级了 ，因为老没来就显得高级了。 所以我说马先生最近肯定是发财的机会多啊，老也不到我们这儿来，哎， 对对对， 这人啊真是 不是是这样，就是因为啊。我自个儿有时候写点博客呀，我这不是还做了一个脱口秀，嘟嘟底下都有回帖，回帖的人老是说我说你怎么不去锵锵三人行了？其实我特想来，几次编导约我都是时间冲突嘛，冲突呢， 哦、 那我就是很世俗的认为利益最大， 冲突了，对对对， 利益 这给钱多的那头他就去了， 说您给钱少， 对，那不是他这个他这是我最愿意来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聊天是比较自如的， 没错， 一般很少有这么自如的聊天机会能给公众看见的，所以我还是很愿意来，尤其锵锵三人行在海外影响很大，我在海外大马路上被认出来，并不是因为我办的其他节目，而是锵锵。 哎呦，说的好， 对对， 这个，我们这儿到我们这儿来的嘉宾，我跟你说，就包括像文道这个，都是，就说我最爱来的就是这个节目。 我本来 觉得那边给那么多钱，实在没办法。 我本来觉得这么说是不是肉麻，但是我也得说一样， 嗯， 就是这感受， 对对， 只愿意来这儿。 我很真实吧？ 对对对 对， 电视节目的话，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儿比较轻松啊，有时候。 对， 因为我自个儿做节目应该算挺多，我这嘟嘟一年104期，那是一个人对着镜头说，压力很大的。 嗯，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录节目前恐惧症，我老叫婚前恐惧症。 没错， 啊， 这我也有体会，我也做一个网络小视频节目，也是每天说，我都做了半年多了， 嗯， 天天也是一个人对镜头说，但我发现呢。你要一个人对着镜头说的时候呢，你得想好了再说。但是你要做锵锵三人行的好处是，你 想清 不想都行，反正他说了，你就有话说。 我就在这儿做出也坦白一下，做出这毛病来了，我就过两天要去那香港书展，他就是一种讲座，我就参加，然后说我答应了去吧，就得一个人讲，我一想就有恐惧症，所以我跟他们主办方说好了，我必须得你给我拉一人来陪我聊天。 对， 他们就答应了，这我才去，这样你就不用准备， 没错， 即兴，而且可能那样你谈出来的才是最真心的， 没错， 最那个、就是、 聊天最开心，对吧？ 是， 因为可以什么都不准备，不是？但是马先生今天，而且是有时候聊天啊，是聊到什么？你不让他聊，他都想聊， 对， 他有了过瘾的事儿，想跟大家分享，而且这事儿我敢说，观众都想听你说说，他。和你都是看了这个《大圣归来》， 我片子还没看。 哎，那你昨天晚上那么干嘛？ 我看的是所有的资料和这个，就是人家给我的片花，我是明天要去看，但我不能明天做看完了再等着你做节目，所以我就来了。我没看，但是我大致情况，包括幕后的情况，我很熟。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问这个承包这片子发行嘛，所以这个片子的怎么起死回生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 今儿你是正面，我是后面八卦，我一点点添。 你知道我在我们凤凰网上看见一篇文章，挺有意思。这文章就对于《大圣归来》这个现象哈，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诗词。说《大圣归来》就开头就是说啊，这正应了毛主席诗词，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 里 哀， 对 吧？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大圣归来》这个现象呢？他最后的压尾就是说，还是毛主席是毛主席诗词，就是说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物， 又重来。 妖物说的是谁呢？ 妖物说的是谁？这问 他那就不知道，因为他还有续集嘛。他续集，他我觉得这片子呢，他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有了，所以他才重新就他都不能算卷土重来，就我们前面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最早的那个动画片是最初的，我们幼时记下来的动画片都是剪纸 天宫， 对对对，这个是跟国际可以接轨的。现在这个国外的 扎老师是看过了， 我是最敬业的。我现在看昨天这毕峰领导一跟我说今天要聊这个， 你就看 我冒着37度的高温啊，我 走电影院里， 我带着一包黄飞鸿啊麻辣花生米和一罐燕京冰皮我就差带咱们雪花冰皮了，我就从冒着37度高温我去现场看的。 怎么样？ 真是好。 你看， 我 这么 说吧， 评价 我评价就是说，因为我可能是没有看过很多这种国产的动画，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意外，说实话。但是我看过很多，比如说宫崎骏的，这个日本式的动漫，宫崎骏的我几乎全都看过。然后美国的有很多动漫，你这种老式的好莱坞的也好，还是现在这种戏，我觉得国产的这里边啊，真的是 最好的， 可能是最好的了吧？ 对，一定可能就是最好的。 它杂糅了两种。里边比如说有这种宫崎骏的这千与千寻那两个人物，这明显的有一条白色的飞龙啊，就是那个千与千寻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主要的妖怪是一个黑的很抽象的那种脸，他加了一点那个就是中国咱们的古代的那种服装啊袍，这个是两个明显的。然后其他的很多造型你明显看出来一些好莱坞的东西，但 是你是不是黑他抄袭吗？ 不，这你但是那 不是不是 都是不能凭空而来，都要有所本的。但是他为什么我觉得本的好呢？就是说他这个你看得出来是杂糅，有很多杂糅，他杂糅了很多东西。 关键是什么呢？就这帮孩子们呢是原来好莱坞的代工。 哦， 难怪。 所以我说你要知道后面的事儿，他不是凭空来的，原来就是给人家代工。 它里边的很多造型啊， 这个事从想到出来八年， 都能看出来。 从想到做成八年，真正制作是四年。 八年。 对，这四年到最后呢，它是差点死了。你说这个排片，如果不是很偶然的机会，这东西有可能就死在府中。它这个排片呢，第一天排片非常低嘛，它是在电影史上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逆袭。它第一天排片只有7%，面对两个大片，就是现在的《一个小时代》。是吧， 一 个栀 子 花开， 这算大片的，都 这算暑期大片，因为这俩片子就是对着孩子的。它的数据很有意思，那两个片子的观众基本上都是25岁以下的。这个片子的25岁以下只占一半，25岁以上占50%。 给成年人看， 给成年人看，而且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以后说，我一定领着孩子再来看一次。 我昨天看的就有很多这样的，就是父母领着小孩儿， 对， 然后里边那个笑的时候，你就看真的有小孩笑的，然后很多大人还在旁边跟他说，哎，你等着，这个别害怕啊，这马上就来了，就是气氛非常好，你感觉哈。但是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杂糅特别有意思，也就在于他，你看他好像是有那个好莱坞的那些什么 Shrek 什么，我不知道他学的都是些什么，很多那种东西。然后呢也有日本的那个，又加了一些就是这很中国式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些。当然我不觉得他完全成功，也许他就是从一个高标准的要求，比如说他有一场特别大的打戏，他里边我印象里好像用了什么这个琵琶，当然琵琶咱们也有十面埋伏也能表现铁马金戈哈，但是就是说在这种大音响的轰炸，这种大势的好莱坞的，他又是3D 的这种场面下，你就感觉那个配音有点弱。但是这都是从细数挑小毛病，但是其中呢我觉得有好多特别，它就是有一种自由杂糅以后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效果，你知道，比如说那个音乐当中有一段戏之后出来，就是战戏之后突然出来一个轻松的，出来一段轻摇滚，我都忘了那是什么了，你就可是呢你其实也觉得它也有它的道理，有所比如可能从那个无厘头那些叫什么周星驰那个之后，他也有已经有这些大家观众的开始，我都觉得哎有点要笑，可是你稍微挺一下也就觉得哎也蛮舒服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他各种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杂糅之后的一个又有点中国味道，因为故事本身很中国嘛。 他具备了向国际市场这个进军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过去认为动画片是给孩子看的，你看好莱坞的动画片可不是给孩子看的，他要求是大人到孩子全能够接受，所以他实际上他要求还是很严的，是吧？很难的。那么他这次呢，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在市场呢，就业内人士认为他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就是好莱坞的大片，不管他是拍这个功夫熊猫还是花木兰，他都是美国人理解的中国。 对， 但这是中国人理解的中国，又是西游记，又是家喻户晓的，他取材非常巧妙，他并不是西天取经那一段，他是 唐僧的前世 啊，所以说那个叫什么江流那小孩子是吧，是他的 小师傅 是唐僧的这个 前世等于是，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安排的非常巧妙，他把中国这个文化呢，就是人情那一块 这个就是 充分 充分的表达， 对， 所以它引起了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共鸣， 而且也是全世界人会有共鸣的一种 对 对对 很难。 比如说他把孙悟空呢变成一个脾气暴躁有点失意的这么一大叔， 嗯， 哎，但是这个大叔内心呢可能还有侠义的情怀， 对对 对， 哎，最后呢你看好莱坞的电影经常是一个侠义英雄但是最后迷茫，最后寻找自我， 自我 这么的一个 对 一个故事， 对对对，是是， 所以他全世界都能接受。 他这个真的他这个价值观上也是也是很好的，就是没有任何让你觉得病态啊拧巴呀、啊、不舒服啊，他这故事都是很流畅的。 他这种超英雄的出现也正是我们现在好像很需求这个，这社会吧，你看电影吧，就是因为我被迫看一些电影，有的电影不是想去，是因为要做节目干什么去看，每次都拧巴的要死，要不然就是还有的就是，就我们不能在这儿批评别人的电影哈。你比如我那个节目是在那个优酷的电影频道播出，我就被迫。你比如我出国的时候最愿意看电影，为什么？去时候路上看仨，回来路上看仨，我就挑这个电影看，比如挑经典的国际大片，挑中国票房最好的，中国票房最好的那个电影，我看完了以后，我实在不理解这个，就是我。按照我的眼光哈，我就算一被淘汰的人，我也有眼光，一无是处。这电影就是我找不着一句好话可以恭维这个电影，就说不出来，他居然也卖10亿，所以就很可怕。 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今天 为什么烂片能卖， 就因为观众的构成。你看这次观众的构成就有一点，就《大圣归来》的这个构成呢，是有很多人多年已经不看电影了，被这种就现在这个暗藏涌动的这个营销。啊，所谓营销，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营销，他们说根本就没钱，最后都差点死了嘛， 哦、 没有钱。这个发行的人发现， 小时代了，好像是吧？ 对， 超过 这个很奇怪，就是他呢，一开始呢，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去就专业的发行人看呢，就一个人说，哎呦，这个片子很好啊。大部分发行公司根本都不接，说这个片子肯定不行，中国动画片正暑期正是那些片子上，去了就是死。然后他们就经过多方争取，一开始还搞了个众筹，你知道吗？弄了80个人说，就我看那个报道说众筹了750万块钱，要推这个发行费。你知道现在发行费很高，对不对？ 对。 现在发行费已经恶劣到占电影成本巨大的一块儿。我觉得未来弄不好发行超过电影成本，就是他忽悠你，是吧？他忽悠你去，这个没有，没有一个典型的这个现象，就是你在哪儿都看不见广告。你看大片都是那个街头，哪儿都是贴着，是吧？结果他没有呢，结果第一天排片很低，第二天马上就不一样，观众一个都不傻， 嗯， 他那个电影院也不傻，电影院到第三天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排片很低，但是呢赢的赚的钱多，那电影院一点都不忠诚，哪个好卖就卖哪个，所以第四天就超过小时代。 所以你看你这一段话里啊就说了一个二律背反， 嗯， 你的前边一个现象呢说的是观众傻， 嗯， 后边一个现象说的是观众一点都不傻， 一点不傻，是问题出在哪儿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他可能不是一波，或者他重叠的观众不是那么多，所以就导致你比如说我就想我明儿就去看，对吧？他已经看了，你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很难不给弄到电影院里去， 对 不对？ 现在都变自来水了， 对， 自来水， 自来水厉害。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什么叫自来水啊？就是因为这《大圣归来》出来这么一新词儿。 新词儿。 老实说，这个电影，你像你看过的也说不能叫完美，对吧？ 对。 但是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这个拥护？甚至于很多人就怀疑水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嗯，知道。 就是感觉有些电影为了营销啊，他花钱买的水军，但是这部电影这些粉丝就都跟你们俩似的，就是说我看了我自己就乐意当他的水军，这叫自来水。现在 自来水军可能会成为一个词汇啊，就通过 这两天出来， 就这两天啊，因为过去的那个片子大部分都是那种营销手段，用雇来的人去说好话。他从豆瓣评分，豆瓣是一个特别残酷的啊，对，他评分是最高的评分，剩下全都说《小时代》才3点几分。 对， 那么他这个评分系统呢，非常科学，而且是他8万多人参与评分，这些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种自来水军的出现呢，我倒觉得是一个，就目前看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从社会整体上看，就是你如果这个现象过于恶劣的话，它会慢慢衰减，就水军这个现象。因为水军现在一听就是一个负面的词儿嘛， 而且这 自来水军变成正面的词了。 而且这就刚才讲了，说这妖物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物又重来呢？有人说呀，对于他的这个热捧啊，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对于现在的这种电影营销，包括像《小时代》 对 这种 对 人们的一种逆反，一种逆反心理，就是说有点看恶了这种营销宣传，对吧？ 说的特好，看的特差，对。 是， 我不是 对说特好，你一进去就被懵了。 对，我们就看了之一嘛，觉得这是一个系列产品，也不用看了之四。我那天说了，我说这不是第四部就是灵魂尽头吗？就没灵魂。 对， 行， 我没灵魂是他们的一个追求，你不懂。那个，我上次在这儿说过一个事儿，还惹过事儿，就是我说电影应该这样改革，你不是老骗我吗？ 对， 因为所有东西都能退货，三包啊什么都可以退货，不行我你这质量不行我退货，电影买了票不能退货，有人看十分钟就走了，气得不行是吧？那有一个办法，就我说咱们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全可以手机支付，以后电影全部是刷卡支付，你进去的时候，我老说这电影前15分钟后15分钟是不能退的，但是中间我要出来我可以退钱，比如这电影你卖我100块钱是吧，我看一半我一刷卡出来就费了50，那50我拿回来了。 但是 这样的话这电影就有进步了，你瞎宣传也没用了， 对 不对？ 但是我有一问题啊，就说你们觉得比如说看了这个小时代啊，这是被骗，但是买票进去看小时代的很多很多人他没觉得被骗， 不是 一二三四一直看下来，他就是喜欢， 是喜欢。 你能代表他们吗？ 我不能代表他们，但我反而认为《小时代》有《小时代》的好处。我认为《小时代》，我只看了三，我当时为了做节目，我看了三。我认为《小时代》那种灵魂枯竭的片子，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经典。就将来， 这灵魂什么叫 灵魂？我说你们满社会都拎着 LV， 叫灵魂尽头， 不管那个 灵魂枯竭 啊，就是甭管怎么，就是你满街都拎。拎着爱马仕宠唱 LV 的时候，你非让他拎着个草筐上街是不现实的。你们今天大人做出的所有的示范，你包括时尚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朝这方面努力的，你非让那几个孩子都拎着草筐去，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他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一个堕落的经典，它是有用的，不是说 你 用 的。你这下堕落，我跟你说， 我说堕落是灵魂，没说这行为啊。 我那天跟几个小姑娘聊天，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个什么啊，为了不要倒别人的覆辙，我们应该增进对年轻人的了解。我听他们说了半天，我可能说的过分点啊。我说像《小时代》这种东西啊，他们都说他们的中学时代都是看着郭敬明的这个小说长大的，然后他们一二三四，他们一定要看，看了并不失望，不会觉得受骗，觉得就是郭敬明给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好，我就觉得有点这个，是不是女生看的那个黄色小说？就是女生看的这种情色，就是像男生要看 AV 吧，比如说那女生看的 AV 要看爱马仕， 就是 爱看包， 他不是你们老强调爱马仕和包，其实有个女生说的，我觉得她说有道理，她说这个我们你要看到啊，女生就在幻想着有个男生动不动要死要活，动不动班里有个同学就死了，这确实就是班里同学的事儿。你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挺爱看那种叫儿童时代啊什么少年杂志，因为里边有一些小文章其实就是写班里边男同学女同学的事，他写自己生活，而且呢如果他写的正是这些小女孩心里要的一个白马王子开着跑车，今天就是个物质的社会啊，白马王子拿着一个价值一颗25块钱的樱桃喂到了你的嘴里，哎呦这小女生这就是她的梦啊，这就是她意淫呢，那 可 以吗？ 可以可以，我同意，但是它不能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我们是，你别看美国，我们原来老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我们年轻的时候认为美国随便穿光身子的女人都很容易的一件事，但它的主流价值观不是这个，我们不要认为人家的主流价值观是这个，我们现在问题是主流价值观出问题。我为什么极力推崇这个大圣归来，是因为主流价值观不出问题，我们主流价值观出问题是现在中国没有这种没有理想了。什么叫理想？就生活中没用的东西才叫理想，有用的都不叫理想。我理想买个 LV 叫。 中国有一个很，其实有个很倒错的现象。按说理想是应该青年人特别有，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你已经历尽沧桑以后，你很现实了，对吧？你就看破那些都是幻。中国正好到，你发现愤青也好，理想青年也好，全是中老年哎。 对。 然后年轻人都实在的就计算器叭叭叭叭叭，讲你们什么呀？你们说什么呢？都 是 这样的。 就那你说多挣点钱让自己日子过得好，用点好的东西， 没错， 这不叫理想吗？ 没错，哎，可以啊，我说了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趋利， 你趋利的能力是你表明你在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嗯， 哎，你趋利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不能违反道德和法律，这是有前提的。 你觉得他那个《小时代》里面人物都是这样的， 违反道德和法律了吧？ 没，不，法律是肯定不能，那都不用探讨。 嗯， 道德问题是界限不清的，每个人认为的道德水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人类先贤定的那些各种规矩，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你愿意走多高就走多高，你愿意走多低走多低，但是你低不过法律去， 嗯， 对吧？但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我老说哈，不是说我们岁数大了非去谈，我年轻时候也是这个状态。我觉得社会状态如果达到每个人都很舒服，一定是主流价值观不出问题。你去西方啊，我们今天去西方社会，有的地方感觉非常舒适啊，就整个所谓舒适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叠加。我们今天有的地方，哎呀，自然环境很好，人文环境很恶劣，对不对？你看我刚才在飞机上，从头到尾，他就气死你。旁边的人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不礼貌的，而且大吵大闹。你那这个飞机上你嚷嚷什么呀？有什么可嚷嚷的，对吧？就是。人文环境很恶劣，你说这种人文环境你能逃避吗？你逃避不了。所以社会一定要提倡一种积极正面的东西。 可是你具体到《小时代》里面，你觉得那些人物，那些小男生小女生们，他们在什么，你能更具体的比如举一个例子吗？就是说他们怎么违背了这种基本的道德的标准。 这个在所有爱情面前，我因为我前二后四没看，我就看了个三。在基本的情感交流上，工于心计的算计，然后呢，就是锁定的所有的目标是他们这个年龄层不应该达到的。每个年龄层，你比如我们很清楚啊，西方人设计奢侈品品牌不是为这个阶层设计的，这都很清楚吧？ 嗯， 你从那个款式到样子干什么，不是为你们设计的，他们拎着就很怪异，明白吧？是这个意思，他就不该拎这个东西。哎，他好像说我有钱我可以拎，那是你无知。 嗯， 只是表明你无知， 嗯， 对吧？ 他不会觉得 那他不能向往这个吗？ 他就是 可以向往，但是不是每个年龄都向往。那么比如说你性成熟了，你马上就要把性权释放出去，是不可能的。 不是，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你就是他 郭敬明写的，郭敬明 白日梦，一种物质白日梦。 郭敬明写的这个东西，当然不是99%的中学女生他们能过上的生活， 百分之百， 但是确实 有点久， 但是确实他们做梦的一个方向。 但是 白马文子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年轻人都做这种白日梦，我觉得我们未来就没救了。我们希望救未来，不是吗？ 所以还得大圣归来， 对， 是吧？ 大圣归来，对。 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导演呢叫田晓鹏， 一点名都没有。 哎，然后说为什么他们就说啊，说国产动画过去说看不着良心之作，你瞧瞧这是良心就这个， 对对对对， 就说酝酿了8年， 嗯， 开头投资没了， 嗯， 拿自己的钱做的， 嗯， 然后一直做到这么一个程度。 咱们现在说的是大圣归来， 大圣归来， 啊， 对， 大圣归来 是，所以他这次能火也非常非常偶然。如果排片再低，他可能一下就被淹掉以后，因为他一开始点映过。他去试过呢，你知道点映很有，我这问，因为我问的都是专家，因为我有朋友嘛是搞发行的，他说这点映这个事儿啊，一般片儿不敢， 嗯， 因为点映你我们知道啊，就比如毁誉参半的片子最不敢点映，一点映那个毁的声 夸，口碑 差，很快就完。这个片子完全是小，就是《大圣归来》是靠口碑推起来的。什么宣传都没有，你看他看不到宣传，你今天看到的宣传全是自发的。 而且我现在真想弄清楚一个我不了解的一个事儿， 嗯， 就说在这个排片上哈， 嗯， 怎么就会造成了好像某种霸权？比方说第一天这个大圣的这个都排片那么点儿， 嗯，对，7%， 然后这个栀子花开和这个小时代加起来占了70%-80%的， 对，把市场瓜分。 但是我的理解，影院排这个片子， 嗯， 它不也是根据票房口碑排吗？ 没有，他一开始不知道吗？一开始是先占领啊。你占领什么叫排片呢？就是你这个你可能排片占的片那个场次很多，但进去没那么多人。电影院很势利，电影院肯定 第二天就可能给你改了。 那他肯定就咱现在明显的转向嘛。你看着这个大圣归来的排片迅速就 增加，迅速上升。 但他最开始 好卖吗？ 他最开始排是根据他以这个制片导演什么演员的， 一开始也是商业利益占 前的。 对对，一个是以前的指数，另外一个多付钱嘛。你要有本事，你说 多付钱， 那当然。我要今天说我弄一片子没人看，我把全国的满场全包了，我把钱全给你，我 给 你100亿，我把中国的今年的1/3都给你，我 给你100亿呢，你把全包了，没人看也没关系。 所以李嘉诚足能把电影业毁了。 对对对，对不 对, 对？ 所以他这个呢，你看着他到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个片子一定就是就以压倒式的这个票房、 嗯。我还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个叫什么田小鹏，还这整个这个核心团队，他们大约是什么年龄层的呢？ 我不是很就都是这个，哎，对对对，我想起来，这还有一个 秘闻， 想一个秘闻、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片子就你看不输大片了吧？ 嗯、对， 我儿子跟我说，我看那几个片花，我以为是好莱坞的片子呢，就说他肯定是有好的地方，这帮人全是在美国学的。就咱这孩子全在美国学的、 哦、 明白了吧，你今天跑到美国学动画去、哦、你注意看，一半超一半以上全是亚洲人，然后呢你再注意看里头韩国人多，中国人多，你看日本人倒去的少，日本人他妈自个儿 有 另 一路的， 他有自己的另一路，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我都觉得我们丢人，我们全国各地一弄动漫城，做一巨大的动漫城， 对对对， 你到宫崎骏那儿一看，一小楼都得走道都侧身，一共没200米，世界顶级的片子拍出来，您弄那么大一大动漫城，去的全是没用的啊！你说那个一个好片子拍不出来啊？咱也不能说一个好片子不拍，这不是拍出一个了吗？以前也有点好片，但是差距太大。这一次缩短了这个差距，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把100年的差距缩到10年。 哇，这个评价 就感觉中国很快追上好莱坞了， 追是追不，那再另说。